去旅行。在山谷里有个农场，农场上有几座小木头房子，有动物住的棚子，还有大片的草地。这一天，农场里的农夫贝克大声地嚷嚷起来，原来是给他帮忙的女工要准备休假了。农夫贝克对着女工托尼大声地生气地喊着， 什么？你要去海边度假？绝对不行，你是一个农民，农民有必要去度假吗？你是一个在农场上帮忙的女工，你不应该有假期呀。 女工托尼也生气地朝他嚷嚷着，凭什么？凭什么我就不应该有假期呢？农夫贝克说， 可是总得有人给奶牛挤奶呀。 女工托尼反驳他说， 那也总得有人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吧。 农夫继续生气地喊， 可是总得有人喂鸡呀。 托尼也继续生气地嚷， 那也总得有人在沙滩上堆沙子吧。 农夫贝克站在马车上，他用双手撑着腰，生气地继续说， 堆沙子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在这儿堆粪呢。拜托，你绝对绝对不能去度假呀。 女工托尼一把扔掉了堆粪用的铲子。 有没有搞错呀？我一定要去度假，我现在就去，拜拜。 说着，女工托尼就收拾了自己的包，骑上摩托车，戴上头盔，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走了。农夫贝克冲着托尼远去的背影喊道， 度假度假，一个在农场上帮忙的女工需要度假吗？嘿。 不过托尼已经骑着摩托车去得很远了。 农夫贝克心想， 你等着瞧吧，你能做的难道我就不能做吗？如果说在农场上帮忙的女工可以去度假，那我这个农场的主人也可以去度假。 托尼发了半天的脾气，然后他来到了动物们住的大棚子前面，他趴在窗口往里看。唉，他有一匹马，一头奶牛和他的孩子，一头猪，一只山羊，一只绵羊，一群母鸡和两只公鸡。 哎呀，要是去度假的话，谁来给奶牛挤奶？谁来喂动物们？谁来清理动物们的粪便呢？哎，要不然干脆把他们杀掉算了。 啊，这个想法可不怎么样。瞧，这么多的动物。奶牛史密特先生，其实他是牛太太。和他的儿子小史密特，哦，还有那两只一直吵架的公鸡，还有母鸡、绵羊、山羊和马，还有猪。贝克先生想， 如果他们全都进了屠宰场，那这个农场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是如果带着这么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地穿过村庄去度假，哦，邻居们看到我有这么多动物该多么的羡慕呀。 这个时候，农夫贝克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好主意。 哦，对，我要带上所有的动物去度假。 于是农夫贝克开上他的拖拉机， 在拖拉机后面的拖斗上装上了所有的动物，哦，还带上他的狗，一起从农场出发了。他要去到海边去度假。当贝克开着拖拉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边境检查站的时候，哦，瞧他的拖拉机塞得满满当当的，奶牛史密特母子、猪、绵羊、山羊、一群母鸡、两只公鸡，还有马和他看家的大狗，开车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呢。哦，不过边境检查站里戴着大檐帽的检查员倒是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虽然一只母鸡飞到了他的帽子上。大檐帽把贝克先生拦住了， 请停一下，您的旅伴们带了身份证明吗？没有身份证明的旅客是不准通过边境的。 农夫贝克问道。 他们的身份证明，您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大檐帽摇摇头说，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 唉， 贝克叹了口气，他只好先把拖拉机停到了一边。他真没法想象一头奶牛怎么会有自己的证件。可是突然他的脑子里又冒出了一个好主意。贝克掏出了相机，开始给动物们拍照。马、绵羊、山羊、猪、牛，所有的动物一个也不能少。他拍完照片，又给每一位动物都做了一张身份证明。比如说，绵羊，年龄4岁，体重68公斤，身高75厘米，通讯地址贝克农场。还让羊把他的蹄子印儿咔踩在了证明上。就这样，每个动物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他把这一大摞新做的身份证明交给了大檐帽。大檐帽看了看那些照片，拍得很好。 哦，非常好，您早就应该把它们拿出来嘛。 就这样，贝克带着他的旅伴们大摇大摆地通过了边境检查站。接着他们顺利地来到了大海边。他把拖拉机停在路边，然后带着动物们来到沙滩上。马、牛、猪、羊，还有狗，还有鸡，所有的动物站成一排，站在沙滩的高处看着贝克先生。他们可是第一次见到美丽的大海呢。马儿迎着海风竖起耳朵，大狗使劲地闻着空气，两只打架的公鸡也停止了争吵，空气里飘荡着一股咸咸的味儿。这比农场里的动物粪便好闻多了。贝克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旅行箱。 度假开始喽！ 他脱下身上的衣服，换上了崭新的红色游泳短裤。动物们都瞪大了眼睛，他们还从来没见过他们的主人只穿短裤的样子呢。大海实在太美了，贝克先生一路小跑冲进了海水里，开心地玩了起来。 嘿，水，大海，度假！ 这还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出来度假呢。哦，在海里泡的时间够长了，得想想怎么在沙滩上住下来。贝克先生带了一顶大大的帐篷，足够把所有的动物都装进去。他从海水里出来，从箱子里拿出帐篷，开始在沙滩上搭帐篷。所有的动物都钻到了帐篷下面，谁也没有来帮忙。 这个帐篷真的太重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沙滩管理员小伙子跑了过来，拿着大喇叭对着贝克先生大声喊： 住手住手，快停下来，沙滩上禁止搭帐篷。 贝克先生停下了手。 什么？真的不能搭帐篷吗？ 小伙子说， 绝对不能。 哎，真没办法。 小伙子指着旁边的一个地方说， 瞧，那边有专门的帐篷区，您还是到那边去搭帐篷吧。 于是贝克先生只好带上他的一大堆动物，拎着箱子去到了帐篷区。这个帐篷区真不错，有一片大大的草地，有管理员住的房子，有公共厕所，草地上已经停了几辆旅行车，还有人在那儿搭了帐篷。哦，旁边还有卖饮料的自动售货机。当他进大门的时候，管理帐篷区的大婶却说， 嘿，不行不行，快停下，这里不允许带狗进来。 贝克先生牵着他的狗站在管理员的窗口那里，其他的动物们都没有进来，他们还在门外等着呢。贝克先生问， 哦，真的不能带狗进去吗？ 管理大婶说， 哼，肯定不行。 哎， 哼，只有旅馆才能带狗进去，在帐篷区是绝对不行的，动物不可以进来。 看来帐篷区也不能住了，贝克先生只好带着一大堆的动物离开帐篷区，找到了一家旅馆。他们进了大门，来到了旅馆的前台。 你好，我想开一个房间。 前台办理入住的老先生头发都掉光了，他头也不抬地问贝克先生， 请问都有谁要住进去呢？ 贝克先生说， 一个人，一头奶牛和一只小牛犊，一只绵羊，一只山羊，一头猪，五只母鸡，两只公鸡，一匹马和一条狗。 贝克先生掰着手指头数完，然后问， 请问能帮我们开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吗？ 老先生停了一下说， 当然可以，只是这个旅馆没有电梯，你们的房间在五楼，你恐怕只能带他们去走楼梯了。 唉，要带这么一大堆的动物走楼梯，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猪刚走了一会儿，就累得趴在了楼梯上，母牛把屁股放在台阶上，山羊不肯向前，绵羊骑在了马的背上，马实在没办法驮着绵羊上楼梯，就算狗在后面帮忙推也不行。两只公鸡又吵了起来， 嘿，天哪，这根本爬不上去嘛。 贝克先生很沮丧， 算了，我看我们还是回家吧。 他们下了楼，贝克先生又一次把动物们塞进了拖拉机，没办法，他只好开上了高速公路。可是这会儿天都黑了，月亮挂在天空中。当他们在乡间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突然贝克先生在路边看到了一块牌子，休假农庄。 哦，我们可以住在这儿。 贝克先生把车开进休假农庄，这里的农妇哈姆正在向他招手。贝克先生问， 我们有一个人，一头奶牛，一只小牛犊，一只绵羊，一只山羊，一头猪，五只母鸡，两只公鸡，一匹马，还有一条狗，可以全部都住下吗？ 农夫哈姆回答。 哦，当然可以了。 这一下贝克先生笑了。 呵呵呵，我就说嘛，如果连女工托尼都能度假，那我也可以度一次很长的假期。 他们就这样住在农庄了。第二天清早，贝克先生起床以后，躺在了农庄边上靠近大海的沙滩上。他躺在长椅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着辽阔的大海，望着湛蓝的海面，他感觉舒服极了。一阵清风吹过来， 这是 贝克先生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 是动物的粪堆的味儿，和他农场里的粪堆的味儿简直一模一样。 他转过头，看到在农场里，他的马在草地上奔跑，母鸡在矮矮的房顶上咕咕地叫。 这里跟我的农场简直一模一样啊。唉，度假度假，一个农场的农民度的什么假呀？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晚上在家里边做完了作业，呱呱凑到了爸爸的身边，他对爸爸说： 爸爸，你要风还是要雨？ 爸爸回答： 要风。 然后呱呱就对着爸爸的脸狂吹风，爸爸马上说： 哎呦，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爸爸还是要雨吧。 然后就看见呱呱的嘴里边蠕动起来，开始准备口水。这个时候吓得爸爸赶紧堵住了他的嘴。 呱呱平时对待零花钱有一些大手大脚，妈妈在这个时候劝他说： 呱呱呀，你现在每多用一分钱，那将来妈妈给你置办房子的时候啊，这个贷款你就要多付一些呀，知不知道？现在你花的是谁的钱呢？那就是你自己的钱，对不对？将来呀，爸爸妈妈省下的钱，那都是给你自己的呀，明白吗？ 妈妈，我花自己的钱，你心疼啥呀？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电子城幼儿园的陈燕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我家有个小花狗。 我家有个小花狗，送人接它它不走，摇摇头也摆摆手，见了妈妈我才走。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 我家有个小花狗。 我家有个小花狗，生人接它它不走，摇摇头呀摆摆手，见了妈妈我才走。